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我哋牺牲咗游水嘅时间去到录音，咁点解牺牲咗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肚饿， 佢惊佢仙女犯法， 成多水我点会老母啊！真系，咁我哋今集第一集性格决定命运，咁啊我哋头先已经倾过啦，咁我哋有一个女朋友，咁、那个女朋友叫艾曼纽。艾曼纽个人唔靓，但系佢个爱情命好好嘅，佢五廿岁噶啦，而家真系收劲。 咁咪老过你喎？ 老过我，但系佢嘅爱情运好好噶，好多男人而家佢前上一年佢先喊住咁打电话俾我，就话屋企人话佢一个坏女人，点解？因为有男人同佢求婚，佢唔同个男人结婚。咁佢個性格係湊得你好開心。有一次咧，我 email 就你知我英文幾撚叻㗎啦，屌你老味，連 January 轉到 December 都唔識而家。咁話説咧，我就有一段英文唔識，急揾人做翻譯，咁啊牛牛唔得閒㗎嘛，揾著佢啦。咁啊，我就喂幫幫手啊，段 email 唔識佢講乜？佢第一句話啊，梗係啦，狗嗰、那個人內地人啲 email 啲英文咁渣，你梗係睇唔明。我幫你睇一睇。我心諗鬼佬嚟嗰個，屌你！美國佬啊，仲要係屌你老味，不過我係唔識啫。但係你睇下人哋俾你個下台街，唔怪之佢咁撚多男朋友啦，大佬。 即係咁嘅，即係你講呢、這個即係一個人咧個佢個人個幸福指數有幾高咧？其實真係好喺佢對人嗰個態度，我唔係講本心喎，佢可以本心係好，但係態度係衰喎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呢啲人？ 有，屌個個閪佬都係咁講㗎。 唔係，即係你譬如話有啲譬如話你有時見到街嗰度有啲人可能衝出馬路，咁可能有個師奶大聲屌柒佢，撲死你啊撲街咁樣。其實可能咧，佢係真係驚佢產生意外，所以佢緊張咗。佢用一個極端粗魯嘅手法咧，將啲嘢表達出嚟。 應該好錫我喎。我成日攞病假，病死你啊！仆街咁樣。 嗱，唔係咁，但係唔係喎，佢背後個目的係想你翻工嘛，所以都係壞嘅。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你跳出馬路嘅時候，你消失咗你嘅生命，香消玉殒咗，咁咪冇咗咯，係咪？ 咁啊係。 咁所以其實佢個本身係好，本心係好嘅，但係咧佢表達出嚟嘅方法係壞。 明白。 咁而就算咧，你因為得著於佢去屌柒你，而你可以挽救咗你嘅生命。但係。你對佢個感覺都係負面嘅， 啱啊， 係嘛？我覺得咧，呢啲人咧好得意嘅。我其實講我自己啦嚇，即係我有個有個親人啊，咁樣就唔講邊個啦嚇。咁佢好得意嘅，佢同佢老公咧咁多年關係差到不得了。 就我媽咪咯，我媽同佢男朋友關係都好撚差。 但係佢個心地咧係相當好嘅。譬如話，我點樣可以表現到佢一個好心地嘅人咧？譬如話，你知道香港啦，每年會回收好多月餅噶嘛，咁會拎上去大陸度俾啲窮鄉僻壤啲小朋友咁樣。咁佢會做義工嘅，即係咁已經係一個退咗休嘅老人家嚟㗎啦。咁啊對人咧係好慈祥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偏偏咧就唔佢係個。是個人呢，他跟人相處的時候呢，喜歡在個嘴頭上面佔人便宜。 在這本書《The Devil You Know》裡面寫，這種叫自戀型人格，是一種人格障礙之中的一種，跟人渣很難去到分別的。咁呢種人呢，在社會上面有很多的，他做義工不是代表他好，他只是想拿某一方面的光環。 我其實呢，我近排我看了一個呢，所謂叫做對享樂主義的辯論，譬如說舉例一個人他享樂主義的觀點呢，那個 fundamental 就是一個人都是為快樂而生存的，如果不快樂他就不生存了，是不是？然後呢，譬如說我們就會說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好事呢？做好事因為要拿光環。那你有沒有見過有人犧牲自己？有。他為什麼想犧牲自己呢？因為犧牲自己的時候呢，他又想拿更大的光環，所以呢他都是為了去自嗨，所以他犧牲自己而已。但是呢基本矛盾在哪裡呢？矛盾在哪裡呢？就是因為一個人，他之所以能夠享樂，是因為他有一個肉體存在在這個世界上。而當這個肉體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，他就沒有所謂享樂了。譬如說你很喜歡打飛機，你根本沒有賓州。然後你說，不是啊，其實你也很嗨的。那你不可以這樣說。所以呢，一個人去做好事的時候，他有一些程度上，他可能想拿一些光環。但是呢，我聽完這個講法之後呢，其實我不否定有些人有本心， 本心嘅意思係佢真正佢係想為呢樣，佢想做一啲嘢。咁人已經年紀大咗咯，錢就已經大把咯，根本做其實做多咗，去到窮鄉僻壤，撚見到你咩？你翻到香港，其實得我知嘅啫，你又唔會上報紙，又唔會幫頭版，又冇 camera 影你嘅。但係佢真係想做一啲嘢咯。咁我用呢樣嘢去睇，就算佢係諗住有光環，你咪俾佢咯。你去鄉村派月餅啊，仆街！ 去鄉村派蒸就得。 咪就係咯，好啦，咁誒，所以咧， 有大波靚妹。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觀點對我嚟講都好緊要，就係咧誒呢個所謂對享樂主義嗰個辯論咧，其實一個人如果可以犧牲自己嘅時候咧，佢未必係同佢未必純粹係為自己嘅，佢未必係愉快咯，佢通常都係為人哋。不過 anyway 啦，咁呢樣嘢，咁我但係要講下呢個人嘅悲慘遭遇啦。咁係因為佢好得意嘅，佢喺嘴頭上面咧，佢好中意自問平義嘅。我講一個例子，我有一次同佢食飯，咁啊咁啱就我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咁樣啦，咁樣咧佢話咁佢問起另外一個朋友，咁然後咧，咁佢係我長輩嚟嘅 ，OK， 佢係長輩，你當係我老師咁樣啦嚇。咁有老師話，咁樣問起我話哦，佢去咗佢問喂阿 B 君去咗邊啊？我 B 君啱啱出咗埋單。咁我同佢嘅關係就比較親密啲嘅，咁佢就同我講話：你做咩唔去埋單？即係咧，佢個本，即係佢喺嗰時候咧，佢諗住開我玩笑，因為咧喺嗰個立場裏邊咧，我作為一個後輩咧，其實係應該招呼呢啲飯嘅。咁但係另外一個後輩做咗一件事，佢覺得咧，咁樣我會好冇面，我好難落到台。咁我後來當然啦，喺呢件事上邊有另外一個人幫咗我啦。咁佢講咗啲好聽嘅説話，令我過咗，即係我行過咗呢一步啦。咁但係有時就係咁啊，即係一個人咧，佢其實佢就算本身係衰係好嘅，我見過有啲人佢本身係衰嘅，但係佢對人係好嘅，即係佢有軟實，即係有軟技巧，佢同樣都可以幸福嘅。係啊，所以性格改變命運，即係性格改變命運。即係呢樣嘢係真係好睇你究竟有冇對人好嘅手段咯。 我喺工作上面遇到一個狗閪，喺我工作嘅環境， 你遇到自己好難嘅喎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呢啲叫低級狗閪，有啲叫高級狗。 唔係啊，仲有人叻過你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係把口狗閪啊，有啲人係做嘢狗閪。我而家喺間房度做嘢，有一個護士長，個護士長成個頭都白色嘅，咁咧。佢咧有一日咧，佢最中意做一樣嘢係咩咧？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喺我醫院裏邊咧，即係喺呢行已經服務咗超過二三十年嘅差唔多，但係佢冇朋友。屌你老味，一聽到佢個名，個個都哇咁嘅。佢咧每逢做一件事，嗱我哋有一樣嘢好得意嘅，護士咧就醫生睇護士就係你係一個下人，你係一個 仆人， 仆人或者係一個執行者，你只要執行我嘅 order 就得㗎啦。但係佢咧就揭書揭多人兩頁，即係睇下啲醫學書睇多啲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佢係斷章睇取意識去睇啊，即係佢就唔係受一個正途訓練去睇。咁咧有一日嘅同，即係佢呢種做法呢種手法已經試過好多次㗎啦。阿筍啊，我覺得阿黐線佬 A 咧，佢呢種黐線嘅病態咧，係基於佢食咗呢只 A 藥物唔得。你聽日叫阿叫阿醫生開個 B 藥佢食啊！ 哇，咁勇猛啊！ 但係唔係佢做啊？佢講俾你聽，叫你去做。但係佢聽日係放假嘅，咁之後翻嚟就問你咯。第二日、第三日，阿筍啊，你有冇叫醫生開過呢隻藥佢食啊？我冇啊，點解你唔做啊？呢啲嘢你叫又俾人屌，唔叫又俾人屌。嗱，佢咪專做呢咪狗閪嘢咯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嘅性格使然，點解冇朋友就係因為咁啦。屌你老味，點人就去死。佢永遠唔會自己做嘅，因為佢知道咧，人哋屌佢嘅時候，佢嘅立足點薄弱嚇。當一個醫生屌你，喂，護士長，點解你要食呢隻藥嘅？我因為睇過乜乜乜嚇，你有冇睇過乜乜乜啊？你淨係睇弗洛伊德唔得嘅喎，你要睇埋夫斯特艾賓嘅喎，你睇咗佢都唔得嘅喎，你仲要睇埋邊個邊個喎？你識少少唔好扮代表，但係喺我哋面前，因為我哋唔識，佢識少少咪變咗叻仔咯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撚樣咧做啲手段，我話俾你聽，個個見到佢咧都係一個字，上司見到佢就哦。我近排睇一套電影叫做《瘋狂的外星人》啊。咩人見到 O 仔會點嘅咧？哦，你見到佢咪咁咯？哦， 個情況係咁嘅，係啦。其實係另外第二樣嘢咧，就係點解你個人嘅性格會變得衰咧？有一個部分咧就係控制欲 啊， 即係中意啲嘢跟住自己個諗法去走。 啱，呢個係。 The Devil You Know 裏邊講人渣其中一種特點。 我有個朋友近排自殺，佢口裏邊成日都講一個對白嘅。 咩啊？ 我一聽到我就好撚問嘅。個世界唔應該係咁。我有時心諗，如果個世界好似你咁樣諗咁係變成咁咧，我真係唔想喺呢個世界。 你同佢講嘛？你話大哥，你個世界唔係。 我冇話佢係男人嚟啊！ 你唔需要改變，你改變唔到自己嘅時候，你可以改變呢個世界。改變呢個世界上邊有兩樣嘢係呢個重信房子非常之咁中意用嘅，汽油彈同手榴彈。佢有錢噶，你冇辦法買手榴彈，你咪用汽油彈咯。汽油彈是改變我哋人類歷史一樣好重要嘅工具，唔相信嘅咩？睇下當年布拉格之春，再唔相信嘅咩？睇下當年六四，再唔相信嘅咩？睇下當年嘅南韓。汽油彈是令到某啲人倒台同埋呢個世界改變嘅一種工具。嗱，呢位朋友既然有自殺嘅傾向，又有自殺嘅念頭，不妨考慮下用呢個汽油彈改變世界啊！ 即係我覺得咁咯，即係其實喺後邊隱含咗咧，就係佢想對有一啲嘢嘅操控 啊。 即係咧，但係根據我哋上兩三集講過啦，即係佛陀教我哋諸行無常 啊。 邊有嘢可以真係掌握到嘅？即係除掌啊！你伸隻手落去條賓州度捽幾下，呢個咁簡單嘅動作啊，你都要諗過嚇呢個場合啱唔啱做啊？ 唔係你叫佢任何場合都咁做咪得咯？屌你！ 唔係，所以我覺得咧，一個人點解有時會個人會性格會變得衰咧？佢成日覺得咧，佢唔可以生活唔到喺一個冇穩定性嘅世界上邊。 是我哋個世界唔好穩定嘅啫喎， 係咪就係冇穩定性嘅世界咯？其實個重點係咁啊。譬如話，我哋曾經有個哲學家講嘅，一個人一起身咧，打開隻眼咧，其實佢需要好多信心嘅。舉個例咧，如果你一打開道門有人斬鳩你，或者你行下條街，條街有機會爛嘅。又或者咧，你喺路面上面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好多意外發生嘅。 哇！咁香港就唔係好似而家咁。 如果你每一樣嘢咧，你都擔心嘅話咧，你根本個人啊～是冇得喐唔到嘅，喐唔到嘅。你舉起手，你又驚整親條肋骨嚇；舉只腳咧，你又驚抽筋嚇；插嘢咧，你又驚生仔嚇。呢個攣到條包皮又驚發炎。你冇嘢可以做，即係你個人咧。如果你打開眼冇信心嘅話，你係做唔到人嘅。咁但係咧，偏偏有啲人咧對呢啲嘢咧就極端敏感嘅。所以你見到而家我哋世界有好多人嗰啲咩乜撚嘢自然療法啊，有人信風水啊， 有人自然療法，今日先俾人迷奸。 係咩？喂，我想做啊！呢啲 屌你老母，你边有自然疗法？梗系戆鸠啊！你都真系黐捻线，信嘅真系黐捻线啊！屌你！ 不过咧，我就所以我咁睇咯，即系你一个人点解个性格会变得衰，系嚟自你有操控一个唔稳定性嘅欲望。 我咁样睇啊，一个人嘅性格喺呢个现今嘅社会，点解变得越嚟越衰？原因就是我們需要有這樣的偽裝或者這樣的手段去到社會上掠食，我們生活在一個掠食階梯裡面，我們不希望小孩變成一些被掠奪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近排我有個同事的女兒就學打鼓，她家裡買一套鼓，她就說，我說哇，屌你老母，你還給個女兒打鼓，你多些時間給她玩，她說狗這些玩來的啦，我放完學回嚟，有時仲要翻補習班，有時又要補英文，有時仲要畫下畫。咁之後你俾咗一個鐘頭佢玩下，咁之後再做功課都叫做玩。我同佢講，我話屌你老味，你應該同學校講啊嘛，你都戇撚鳩嘅，你俾功課啲細路仔做，幾撚多細路因為做功課走去跳樓啊？你幾時見過跳睇電視玩遊戲會跳樓嘅？就是因為做功課所以才去跳樓而已。現在的爸爸媽媽想事都不知道怎麼想的。有一個印度的哲學家不想的，一個叫什麼名字，他就說過人類呢就自私，這個暴力、掠奪、貪婪，但我們現今的社會呢就拿這些做標準為準則，建立一套社會標準，叫小孩子去遵守，還要順從。你話贏在起跑線，細細個幫佢武裝，去到斬殺，去到掠奪，做一個掠奪成功嘅掠奪者，你諗下都覺得自己有問題啦。我舉一個例子，等於你而家生只獅子出嚟，你將佢超級改造，屌你隻眼識射死光啊！屌你老尾個屎忽啊，識放炮彈啊！隻爪咧一搲咧，屌你老尾石屎都搲撚穿嘅，叫佢去非洲森林生活。你話哇勁嘢啊！屌你老尾呢啲啊，全世界都係最勁係佢。 你個仔個女係咁撚樣咧，呢個社會仲話佢係叻仔添喎，你自己諗下究竟啱唔啱先啦，細佬。即係你攞一套錯誤嘅價值觀去話俾人聽呢啲係啱，仲要話贏在起跑線，睇撚埋啲書，仲衰撚過我哋講嘢嘅。我哋都講嘢都叫歪理㗎啦，贏在起跑線嗰啲書都唔係叫歪理，直頭係邪教書籍，賣嗰個都應該拉去打靶啦。咪話印嗰個啊，屌你睇嗰個仲衰。 所以咪另外一樣嘢就係安全感咯。啊其實我哋個我了解啊，嗱，譬如話我估啊嚇，即係好多朋友，即係唔包括細佬啊，個户口一兩百萬都係有嘅。 我冇啊。 即係咁，你有層樓嘛？你層樓而家 層樓係爭人噶嘛，大佬。 梗係唔係啦？你層樓七百幾萬，你賣咗而家即刻贖翻啦。 喂，實賣到噶啦。 咁你要試下先。 咪係咯。 咁你唔試下點知啫？ 喂，賣咗嚟做咩先？ 我點撚知你啊？唔係，我個觀點係咁嘅，即係。譬如話我有啲朋友得意嘅，即係個户口都叫有啲錢啦、啊。但係佢一轉工嘅時候咧， 喂，你户口有百幾萬，你 我梗係冇啦。 你突然間淨係請我去食煲仔飯，你老尾你請 我，唔係即係我 屌你老尾，真係。 係、哎、你自己聽翻條錄音，我話好多人有，啊、即係好似你咁有七百萬就我冇 ，OK， 得唔得？屌你有七百幾萬，仲要我請你食煲仔飯，你咁正撚樣嚟嘅，即係屌柒你都唔撚得啊！如果人又自私又孤寒， 我哋就係攞呢啲嚟建立標準啦。 但個問題係咁啊，即係咧，譬如話佢哋一轉工嘅時候咧，佢哋咧就係需要一定要揾到另一份工啦。 係啊，係好多人都係。 佢哋先要一轉。 係好惶恐 啊！我話做乜撚嘢啊？即係咧出到嚟咧扮到好撚苦惱咁樣，即係覺得唉，一定要第二間公司請我先至可以過去嘅，冇嘢做唔撚得嘅咁樣。 啊，好多人都係咁諗嘅喎。 跟住我話喂，大佬，我有個 friend 係會計師嚟嘅，屌你個户口冇一千都幾百萬啦，你冇。即係你唔好夾啦，好唔好啊？即係你公司又派 option 俾你，好撚多錢噶嘛？ 係啊， 你唔好咁啦，即係何苦咧？你做人一世人流流長咁樣，你又唔放假，因為你就係一個做唔放假，即係 黐線嘅。咁似我哋嗰個老友嘅， 你做嗰個即係做會計師咧，通宵達旦，通宵達旦唔停嘅。 我哋嗰個老友咪係咯，一定要揾到第二份工先肯辭工。 跟住然後出嚟咧， 我話俾你聽啊，佢臨上機去玩。仲有兩日時間，你知唔知佢做咩啊？ 咩啊？ 揾 part time。我話俾你聽，如果監獄或者嗰啲苦工集中營咧，韞著呢啲咁嘅戰俘啊，正啦！喂，你聽日唔好殺我住，我呢度啲煤礦未開完，我開埋先打靶嚇。到佢開到個煤礦，喂，阿九啊，呢度仲有少少手尾，我執埋佢，你聽日先打我靶嚇。屌你老味，你真係黐撚線嘅人啫！ 即 係 咧， 我哋老友咪就係咁。 我覺得咧，慢慢咧，你會欠缺咗一個咩能力呢就係、是、享受生活嘅能力。 啱， 你享受生活，你估靜落嚟係要學嘅，大佬。 啱啊，享受生活真係要學㗎。 即係嗱，我唔係講你使錢嗰啲啊，使錢嗰啲唔講啦，我唔識使啊。但係，喂，大佬，你喺度坐下睇下書，即係得閒去啲大自然行下，睇下呢個就講睇藝術品一樣咁 嘅。我近排撞到一個人喺架輕鐵嗰度，我突然間撞到佢，我講一句説話，令到佢同佢老婆都好尷尬。咁咧，佢係一個退咗休嘅健康服務員嚟嘅。咁我就話：喂，阿財哥，呢排點啊？退咗休都好悶，有工翻就好啦。你話我唔係話，我最憎翻工，冇嘢做喺屋企做咩啊？我培養下啲興趣，有咩興趣啊？嗱，興趣同埋退休真係需要培養嘅。睇下藝術品，喂大佬，你點解要明白一幅畫？你背後做幾多功課啊？你看一個花樽背後要多少功課明白他當年做些什麼才做這個花樽 所以呢、其實很多人的命、其實就很枯燥的、因為他只可以停留在、工作的層面上面、因為一個人呢他不接受 order 即是他的腦部被人佔有的時候他覺得很空虛 是 是、啊、即是好像一個人被人奸多了的時候、今天沒有人屌我死了即是你可唔可以俾條撚我冚啊？ 喂，等於一日啫嘛。嗰日咧有個人咧就話喎，護協咧就護士協會咧就話，我哋啲制服咧應該有咩改善。我講咗一個 option， 我話俾你聽，大家都指咗陰笑。我就我哋老細咁中意屌人老母，我哋嗰啲褲啊應該加塊牛皮喺屎忽嗰度啦。嗱，第一嗰塊牛皮要有拉鏈嘅，一燙開老細就方便地屌。第二樣嘢可以燙翻埋嘅，有時老細夾硬插入嚟屌嘅時候就屌唔入。我哋應該申請一啲牛皮褲，係前後都有牛皮嘅，咁撚樣就防屌啦。而家制服應該防咩？防屌唔係防疫，咁啲人梗係指撚咗黐撚線。我哋應該發明啲防屌制服，同埋一啲咩咧？防屌口罩。當老細要屌你個口嘅時候，個口罩係不鏽鋼嘅，咁咪屌唔撚入咯。 屌你老母！你同我讲有啲咩制服改善都黐捻线嘅，屌你老母！ 啲护士应该高叉啦，我觉得。 高咩叉？屌你个露胸！屌你老味！ 呢个好似呢个咩武则天咁样啊？ 唔系武则天啊，直头系天，即系嗰啲自然。屌你老味，系咁咪搞捻掂啦！我话俾大家听，我识得有一个女仔咧，佢样好靓嘅。话说佢啲爱情生活就好捻差嘅，爱情生活差不但止，朋友生活更加差。佢结婚嘅时候咧，哎契弟咁哎我，嚟啦，你嚟啦，你嚟又见到边个噶啦，你嚟又见到边个？我系大佬，我份工要 quit 更期噶嘛 ，quit 咗未必俾你噶嘛，我点知嚟唔嚟到啫？佢话你嚟啦，我话其实你系咪都几紧火咧？佢即刻唔出声，咁咧，佢摆酒店啊， 佢讲真话咁扑街嘅， 系啊， 跟住咧， 咁佢话咁我话不如咁啦，我。睇下嗰日嚟唔嚟到，我嚟到我帶埋份禮嚟啊，咁嘅之後收線啦，之後大家都好瘀啦。咁、那、嗰個女仔咧，我有一日撞到佢喺 H&M 撞到佢。咁咧話説咧，我有一日就想寫恩婷，想寫恩婷啊，好老實講啊，我有啲西裝，我係有好多套西裝，但係有啲見唔到人噶。你唔可以著一套屌你老尾喺灰色粉紅間嘅上庭噶嘛，大佬。我裏面有一套啊，都好靚仔啊！你著嗰套上庭，人哋以為你出修添，咁啊，梗係買一套全黑噶啦，或者係鴿攬綠噶啦。咁啊，因為阿寶寶龍都講過，入邊好多西裝嘅，但係喂，你唔好著去上 庭。但鴿攬綠係咩原因啊？ 咪沉實啲嗰啲啊！ 哦， 即係隻色沉實啲。我裏邊有好多西裝，你去出修就一定哇！你去上庭唔係嘛？咁我今日咧就撞到佢，咁我就佢話：咦，你嚟做咩啊？我話冇啊，要上寫恩婷，我買一套西裝啦。佢嚇乜你一套西裝冇嘅咩？嗱，呢啲就係性格使然，令到佢點解冇朋友同埋愛情生活咁差？即係人哋買唔係代表人哋冇啊嘛，傻仔！屌你老！ 我講多一單嘢完啦，即係呢單故仔都幾得意。廚房佬嚟嘅，咁樣咧，我識有個廚房佬咧，大師嚟嘅，堅係大師，即係香港首屈一指嘅。跟住咧，然後咧。有一次咧就喺廚房度影相啦，大家咁、然後咧就啱啱要整一個叫做客家鹹湯圓。 啊！ 咁然後咧，阿師傅咧就喺度猜下左望右望，跟住咧就講話：喂，點解咁多人得我一個人猜嘅咁樣？ 啊！ 即係師傅係發下脾氣咁樣啦，咁樣。哇！跟住咧，然後咧隔離有條友過嚟。 啊！ 咁嗰個人係我知道佢有本事嘅。 啊！ 佢講咗句説話，佢話。佢話：啊，不如等我過嚟學一下。 啊！ 哇！呢句説話我咧，我再咀嚼再三啊。 啊！ 嗱，如果佢話好好等我過嚟幫下手， 啊， 我使撚你幫啊？ 啊！ 若等我過嚟做， 啊， 叫你先嚟做，你正撲街嚟嘅。 啊！ 等我過嚟跟你學一下嘢。哇！ 你聽呢句説話咧，嗱，我有兩個故仔要講。 咪住先，講埋先，跟住然後咧跟住然後咧，個一路猜嘅時候咧，佢特登咧，佢猜咗粒咧，同阿老闆猜嗰啲 size 咧，就唔少，爭少少嘅。跟住老闆話：，喂，唔係咁喎，係係。跟住咧，佢即刻咧將自己嗰粒咧撩埋一邊。呢粒係我嘅。即係咧，呢粒係我嘅意思咧，就係嗰啲靚嗰啲係你嘅，核突嗰啲係我嘅。我再猜過，我再猜過，學到嘢，學到嘢。哇！ 我話俾你聽，呢樣嘢我喺十幾年前已經學咗，係一個大師兄教我嘅。有一次親身經歷，話說我去第二間病房，某日派第二間病房，有一個升咗職好耐嘅護士長。你知護士長升咗職之後咧，佢又唔係做護士長嘅嘢啦，就做啲行政嘢。即係話俾你聽，佢喺 clinical 裏邊已經三個字：廢武功。咁咧嗰日點講？賣過去第二間病房做嘢，因為唔夠人，得兩個女學生，得一個護士長之後就係我。佢派藥嘅速度係咩咧？龜速，咩叫龜速咧？即係唔識，因為而家啲藥紙同埋啲藥咧，佢根本都唔知擺邊，亦都唔識點派。咁嘅時候就阻礙咗進度，阻礙咗進度會阻礙咗咩啊？小弟食早餐，咁我就同佢講啦：，我阿 Sir 啊，不如俾我學下嘢啊！咁啊，即刻頂緊佢個位啦，啪啪好快搞掂，15分鐘之內搞掂曬。咁佢話：，咁有一個姑娘，哇，好嘢！我話唔係。啲大師兄教得好，我以前都係跟大師兄學嘢嘅。之後你知唔知嗰個護士長做咩啊？喂，慢慢食早餐嗰度，食啲咩藥我買翻嚟。呢啲咪以前跟啲師兄學得多嘢啦，跟啲古惑仔，逢係老細做啲嘢唔掂，行埋去做咩？ 學 下嘢先。喂，等小弟學下嘢嚇，做得到之後點啊？歸功於人哋， 點解啊？自己係下巴啊嘛。嗱呢樣第一樣，第二樣嘢，我有一日我聽電視節目重播翻阿周中。周中是一個很肉酸的男人，大家都知道為什麼他在這行或者娛樂界吃得這麼開。我聽到一句說話，我感動到眼淚都流下來。當年在美女廚房裡面煮東西吃，有一個人煮得很肉酸，他就另外一個主持說他屌什麼都不懂，真是白痴。周中說一句，不是啊，他只是這方面不擅長，我們不可以亂這樣說人白痴的、啊、他真的說得對，人家在這方面不擅長，因為人家是一個模特，你唔識行 catwalk 啩？你唔識揈波啦啩？人哋識啊！周中睇嘢點解可以咁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性格使然，人哋吃得開， 佢真 係開四方飯， 真係好開闊。 啱啊！所以人哋咪撈得咁風生水起咯。所以我哋大家睇嘢嘅時候，多啲宏觀嘅角度，開闊嘅胸襟。 其實真係男人最好都係練到有氣度。 林志玲講過一句説話，當時拍呢個唔知乜撚嘢戲，梁朝偉矮佢一截。林志穎是他老豆，是不知道綠營還是藍營的貨倉，即是給錢的那個。那他人家的記者問他、啊、你跟梁朝偉拍戲你覺不覺得他高度不襯呢？男人最注重的是氣度，不是高度。你看看人家受這樣的教育，人家吃得開，你自己的腦還停留在人家的高度裡面，你死定了，弟弟。 好的，周中最感動， 周中最感動。好的，拜拜。